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耍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九二小柱配成双，天逢十六合一刚。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 我的骑士要来了。 什么呀？ 我有骑士了。 你游戏打多了吧？ 大磊，我有骑士。 你要骑士谁？ 不是，我的骑士快到了。 行了， 搞对象了吧？ 对呀、白马王子来了吧？ 哦、 嗯，带着那个钢盔铁甲，拿着长矛，踏着风车。 那夜来吧，白天不让进城。这是 我头上骑士还有几分钟能到达我这儿？ 能看到定位？ 能看啊，这是猛蹬呢，我跟你说。 这不猛蹬？ 猛蹬没听懂吗？就是得把那几个女孩都得踹下去， 哦、 他才最后能够得到，就算是抱得美人归。 这是说白了吧，他就是给人当那个什么是吧？ 什么呀？ 竞争，然后把人原配给蹬了、然后才能来找他的。 想的太多了，我跟你说吧。哎，到了。 认识， 失陪一下。 哇，这话在他嘴里说出来，真不贴切啊！ 不好意思 啊， 让进来、 啊。对呀、我们见见 骑士啊。 是，我们怎么着是妹夫啊，是姐夫啊？ 对，看他是不是圆桌的。 对呀、 你们看他妹妹的。 谁看他妹妹了？ 要当他妹夫？ 不是，我们想看看他是不是那种圆桌骑士。 对呀、从你这儿练呢，是不是？我们看看这 阿 Sir 是不是亚瑟王？我是想跟大磊说说我的历史知识还是很扎实的。 咱们仨聊不到一块儿去了， 对， 各说各的。 行啊，那我就先 什么 告退了。 告退了， 我礼物吃了啊，因为毕竟就订了一份，回头你们再跟我抢。 等会儿 要一人吃不饱，我全家啊。 哎呦，不是，你这是干嘛？送饭来了？ 对呀。 哦，所谓骑士就是骑着车给你送餐。 对呀、 你就跟他搞对象。 不是，没搞，跟这搞对象。 你看，紧张的，别 解释就是掩饰。 跟他搞对象也不丢人呢。 对呀、送餐送太多了，日久生情了。 得，这个外卖是骑手是吧？你看你有骑手，我跟你说，我这骑手特别好。 哎，你给我形容怎么特别好？ 刚刚跟我可客气了。您能给个好评吗？您能给个好评吗？ 要饭的， 这口音还挺，这口音还挺重的。 得了差评，五元的配送费就没了。我说你放心吧。 不是， 得了您，谢谢您了。 你等会儿，这是有求于你，没看出其他好来。 多客气，多好。我说别的不说，你麻烦帮我把这垃圾给送下去。 嚯，哎呦，这小花瞧死我人呐！ 保证给你5分的好评，怎么样？五星好评，不是5分啊，5星。 小花。别管是什么星啊，是分了，我就问问你， 人家给你送餐，你把垃圾拽给人家干嘛？ 干嘛？ 这还扔了？ 省事儿啊！ 我问问你啊，这个，假如说给你送餐的这个小哥，邋里邋遢给你这饭还滴了道，全是菜汤， 这不是送饭，这是要饭 的。卫生啊，送饭得保证一下的。 送饭得保证一下。那你这垃圾里边东西都是直接打开垃圾包都可以往嘴里放的干净东西吗？ 垃圾还能说就干净吗？ 还是的，脏东西你让他给你送餐那只手拿着，你说你爱干净不爱干净？ 手空着下楼，特别是空着吗？你给他一样东西，他有的抓哪多好。 我没听说哪位为抓兜拿垃圾抓兜的。 哎，人家给你送完餐，完后拿着你的垃圾走，人家还得给别人送餐呢。 嗯， 你不想想，你前面那个人也支持人家送餐的小朋友拿着这垃圾到楼下去，然后再给你拿饭。 他是直接拿手抓饭吗？是不是跟隔着呢？没事儿。 那只能说明什么呀？说明你不拿自己当回事 儿。哎呀，你想太多了，小猪。没事儿，他也不好意思拒绝。我也不好意思， 他不是不好意思拒绝，他为那五分没法拒绝，就说你巧使唤人， 不应该啊， 你就不对， 是吗？ 对， 当然了， 我也是挺客气， 你 客气，你客气是对人家不尊重，人家是收垃圾的吗？ 不是， 哎，你应该先给人五分，再让人带垃圾看管不管？ 哦，王大 雷。 王大雷说这 对，这我就得说， 你把五分给了之后，你看人家还管不管？ 嗨，这才叫平等呢。 对了， 你现在拿人一把，我都给完了。 你利用人家的内疚悔恨和这个不安， 我给五分、哦，他还有内疚悔恨跟不安。 小花，你这么一说，王大磊这人更损。哥们儿，看着啊，五分，你看当时间让你看着这五分拿了，我这个有点小事相求，这有三袋垃圾，你有两只手不能吃闲饭，你给带下去，怎么样？ 小李也是个棋手，小赵也是棋手，都能给五星。到底是给你小张还是小李小赵？你觉得 这五分一份是吧？跟评级一样啊！ 你看我给谁吧？我今天只能给出一份来啊！今天定额就一份，字据咱们不立了。你要是真想要， 没听说给五分立字据。 太没良心，把我这垃圾带去！ 刚说完这话，什么小李小赵小刘冲着王大伟，我去你的吧！ 五分我不要了。 仨人合伙， 嘿， 给王大伟老老实实的来上一顿， 有扣菜汤的。有扣印儿的，完有拽在王大磊的身上的， 我当时就给他们差评。 但是咱们自检一下，是不是对人家外地小哥有不礼貌的行为？ 我哪句不礼貌了？ 非得下雨天订餐。我记得王大磊有一次， 咔啦一个雷，王大师 送餐的就下来了， 饭来了。 你说王大磊多会掐时间？ 对， 啊、非掐这大屁雷响的时候让人送餐到家。 我没有这种要求，这种要求都没法满足。 好家伙，就是雷电交加呀，家里也省电，就怕着打闪能看清这肉在哪儿。嘿，拌着这饭吃着香啊！ 我们家能黑到那种地步也不易。 哎呦，还那大亮闪呀、啊！ 还有那大暑天，酷热酷热的， 好舒服，就动动手指头都一身汗的时候。 可没错，这头发都流汗，感觉 一绺一绺往下滴的水，给这背心儿，白背心变黄背心儿，黑背心变白背心儿。 这时候， 叮当， 噔噔，做这个大冰糕开门，一边接过快餐，一边说：“真好吃啊，冰棍真凉快、啊。” 我接完快餐说冰棍好吃， 你就在那说好吃凉快，凉快好吃， 好凉快好舒服， 有空调就是不一样啊！ 哎，有空调还那么多汗， 我就会气人家， 气人家呀！ 哦， 人家一身汗呀！ 啊，快递小哥说这人，这个 智商有问题， 发药子到这份了还能吃东西，估计这病能好。 还有人家送慢点，哈，王大伟在门口破口大骂：“ 我也不骂什么，这是 好家伙， 还成套的， 哎呦，还不让走，还非得听完了这一套。你这气口也特别好，气息也特别远，对对对，发音又特别好，给快递小哥听的，哎呦， 告诉人家你不听完不给你五星， 呵， 你不看我吃完冰棍不给你五星， 我没听说吃冰棍让人看着， 后来管人家五星上将了， 我还得上将去。 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街酒吧里， 家主，以后你别逮谁夸谁漂亮了，小心被打。 夸人还能挨打，拍马屁拍马蹄上了吧？ 你看看，连王大磊都不信，这种这么爱拍马屁的人都不相信。 谁爱拍马屁、 啊？关键是你也不能逮谁是谁呀、啊。 对，真的像那个孙奶奶、胡奶奶， 就放过他。 赵奶奶、李奶奶，关键是你夸那话，他不应景，不对路啊。 我怎么说了？ 搓着手往前凑。 您这个啊。美貌的年华夸这个肌肤的水嫩，你这不像真的呀。 特别是参加同学聚会一定要小心，除了你夸我没有人怎么样，剩下的女同学基本上该有男朋友有男朋友，该结婚的结婚，一定要慎夸慎夸呀。 这有了就不能夸了吗？ 怎么了吧，你这肯定是背后有一个故事，你跟我们啊传达传达。 今天在社会现场里看到的 哟，今天没邀请咱们一起看、 哎、这个点正是重播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社会现场。 现场。 两个男子是同学关系，当时是同学聚会，没想到一顿饭没吃完，两个人竟然打起来了。难道是因为付饭钱吗？请看报道。 哎呦，这人怎么了？这嘴里这么不清楚？ 哇哇，我是说真。 有人跟狗打起来了。 王大磊，你别翻译行不行？人家这是快播。 你让我们听听说什么呢？快播管什么用啊？ 原来是什么呢？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啊，刚才我们这段视频由于拍摄非常不清楚，我们是借助了监控录像得到这段视频。 这个主持人应该在修语文。 由于呢，监控录像确实有点脏，很久没有被擦了。 监控录像有点脏，摄像头有点脏，我知道。监控录像怎么脏？ 只能给大家看一段模糊的画面了。那声音又为什么是这样的呢？有人又问了。因为啊， 没人关心这个事儿，别解释了，这正文是什么呀？ 监控呢有点脏，所以这声音呢要嗡嗡嗡的。 你这个电视节目该改革了。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件事情发展的过程啊。 你早干嘛来着？直接说好不好？ 持酒瓶的男子叫小张，和同学会当中的一位女同学后来结了婚。被打男子呢叫小李，因为啊，他在这个同学会上不断的夸赞小张的妻子长得很漂亮。我们听一下录音回放。 听像破发动机，哎呦，这录音太脏了。 由于呢，小李已经喝了一些酒，所以呢，口齿并不太清晰。经过我们的翻译和比对呢，发现呢，他说的是：“你长得太漂亮了，你怎么长得这么漂亮啊？你怎么长得如此的漂亮呢？” 一听就是喝多了。哎，这是哪儿比对出来的？ 那么这个时候小张也有点喝多了，小张一听自己的老婆被人这么夸，实在有点无理啊。于是呢，小张和小李先是争吵，后来一气之下酒瓶子互抡， 啪啪。 哎，大家听到这个音效就是当时互抡的场景， 啪啪啪。 那么当然还是小张的准头更好一些、小李的头部被砸伤了。 哎呦， 小张还是准头端正一点。 现在呢，民警对小张进行了教育。 你好。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别人夸你妻子漂亮是对女性尊重的一种说法，怎么就能证明对方是意图不轨呢？最后小张主动赔偿小李的医药费，双方又成为好朋友。 这俩人这不吃饱了撑的吗？ 所以小柱为了避免挨打，买副眼镜， 下回找一干净的摄像头。 当小院高搭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智霖，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未来，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娱乐七十二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那天啊，杨小柱跟我说，唉，有时候啊熟人多了也累。我说怎么了？又管你借钱了？ 不是， 就是走路遇到熟人，你说累不累？我说这有什么累的呀，明明你两米地外就看着他的，你得先演一段假装看周边的风景，迎面撞到还逃不掉，又得故作惊讶的说，哇啊，好巧啊，在这里都能遇到你。 小猪那天跟我探讨一个问题，你说这个西游记啊，我最爱看，台词背这么熟了，看了30年了，我就想一个问题，沙和尚那担子里究竟挑的是什么东西？你说是衣服吗？可是从第一集到最后，这四个人就没换过衣裳。哎呀，你说是吃的吗？他还老得去化斋去。你说是土特产吗？你说取经干嘛还给挑回来呢？想了半天，我估计里边搁的是麻将。 小花3-4岁的时候啊，感冒了要喝药，这一茶杯苦苦的药水啊，看着以后就哇哇大哭啊，我不喝，怎么哄也不喝呀。最后啊，他爸爸说了，小花，你自己选择，是自己喝还是爸爸灌。小花思考了半分钟，一咬牙，灌。人家胡同里大爷就说，家宝啊，你到岁数了，应该呀有小孩了。我一想，我还是个孩子，再说养小孩容易吗？我跟您这么说吧，那养一个小孩啊，就像发射卫星，花费10几年的心血，精心确保每个细节和数据的正确，时刻警醒不让卫星有任何偏离轨道的可能。那最后一招发射成功，考上大学，然后卫星就悄悄地消失在茫茫的外太空，只剩下定期不定期发回来一些微弱的信号。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这把钱就都发给了卫星了。哎，你叮嘱他吃好穿暖，卫星又发来微弱信号。别啰嗦，别啰嗦，别啰嗦。我说大爷，您看是不是有点同感？ 我家里看来有好几颗卫星呢。 周末呢，王大磊跟一小姐姐出去吃火锅，点的全是肉。那小姐姐说，这样可不行，大磊，咱们得点点绿色的呀。然后大磊跟那小姐姐要了一瓶雪碧。那天啊，我听见咱们胡同里一姑娘跟小柱啊聊天呢。那姑娘说，猛的一看你不怎么样，仔细一看还不如猛的一看呢。小柱买了一盆含羞草回去，怎么动这含羞草啊，它也不缩叶子。于是呢，小柱就问老板，这怎么回事啊？老板说，可能你买的这盆不要脸。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各位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Yeah.

10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0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梁。小孩想住配成双，天蓬十六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更是 青春二变。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第九八里，哎，你们最怕的是什么？作为男人， 哎呦，你这个漫天那么一指啊， 王大磊还用说吗？最怕的就是洋洋，洋洋稍微一动手指头，王大磊腰就折了。 哎，不至于啊， 那就是洋洋的一根毫毛。 你毫毛， 你不要这么形容， 都比王大磊的腰粗。 那只能是孙猴才有毫毛。 对，就是得这么说，就是洋洋身上的一根猴毛， 猴毛干嘛 都比王大磊那腿粗。 你说根头发行不行？ 哎，作为男人，你小柱，你最怕什么？ 我怕我妈， 他妈直接掌握他经济命脉。 你这叫作为男人？ 那他怕妈怎么就不是男人了呢？ 怎么听这么不成熟呢？ 咱俩还没结婚呢。 对， 你作为男人，你有没有怕的呀？ 我怕你。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除了这女的这圈，你能不能跳出来说点男的？这在社会上啊、事业上啊、打拼啊等等这些，你怕什么呀？ 你看啊，在单位怕主管领导。在马路上 怕警察， 哎，在商场 你不是怕老太太摔倒吗？ 怎么还是女人啊？这不 是让跳出去吗？ 对呀、 啊。 而且你说， 在商场呢，这怕涨价。 我以为在商场怕保安呢。 商场你不怕逛吗？ 商场怕逛， 因为我不逛商场，所以呢，我还不是怕。等一旦有了女朋友了。最怕的就是逛商场。 哟，那这么一说，还得回来说王大磊。 为什么呀？ 你有女朋友呀？ 我不怕逛商场啊。 因为你不逛商场啊？ 不是，我觉得逛商场这是一个好事，俩人到一块儿啊。 哦， 对不对？你横比俩人见不着面强多了吧？ 那要是洋洋没完没了逛呢，天天血拼， 那得 那逛半小时一件没买。你腿都快废了！ 哎呀，换点一件没买，我认为是好事儿。他没花钱呢， 每件都是，每件都换， 反正是差不多就行了。那逛太多了，就看着就贫了。 这女孩永远这样，是逛实体店、逛网店，永远没有停下脚步的时候。 你愿意她逛网店呢，还是愿意她逛实体店呢？ 你比如说逛网店吧，就你耳朵老那些叮铃叮铃叮铃叮铃叮铃，她这一叮铃，您这钱就出去了。 哦， 下课。 哎，您要逛实体店呢，得吭哧吭哧吭哧吭哧吭哧吭哧走啊啊，逛啊，看呐、啊。 你就当锻炼身体不行吗？ 哎，他这女朋友走的吭哧吭哧的了。 就形容他在后面提着东西。 对，脚步很重。你不是进试衣间、出试衣间、换一个试衣间，再找这那个试衣间， 老在试衣间。 你还在挑衣服啊？ 哎、你可以举着哑铃去商场 砸商场去。 不是，就是自己锻炼，或者那种抻筋的那个拉开啊。 真 的啊！你松手， 哎呦呀 呀呀呀！ 哎呦我 拉，他连拉力器都不知道 啊！对，拉力器 全靠这咱这嘴学这效果，让证明是什么东西，那这那都神经病了。你看哪位这是拉力器进商场逛去？ 这位一定、 哎、呀呀呀呀呀！ 这位一定是抻面学校的。我认为啊，逛商场啊，就应该是女孩们约在一起。哎，投缘最近的几个姑娘， 他有的聊。 哎，你们逛去，男的，你看他 他问我这衣服什么色儿，那衣服什么款，那衣服刚才多少钱，那衣服打多少折，我哪记得住啊？ 这不是因为跟你在一起以后就没女朋友了吗？ 哎呦，这么独裁的！哎，男的不让叫我李姐，连女的都不让叫了。 就跟你居家过日子了，哪有时间跟闺蜜联系？老不联系，老不联系，慢慢的就不联系了，就剩你那么一个朋友了。 好嘛，我跟朋友过日子呢。 哎呦，你这朋友下手。 你别跟那个三年两年结婚的比，你说结婚十年了，俩人也可能有孩子了， 这、哦、 天天弄孩子弄不过来，还有什么闺蜜逛商场，就跟你逛， 就是你了，认准你了啊！ 那时候你四十来岁上下， 嘿，是没什么事。 四十来岁或者四十岁上下，什么叫四十来岁上下呀？ 就是 我这服务面也太大了， 就是谁知道你什么时候能有啊，对不对？ 以前谈恋爱的时候，对女朋友还有点耐心，还不是不叫有点儿，那是相当有耐心， 对， 也愿意腻乎着。 等一结婚，尤其有了孩子，孩子在上了学了，哎呦，你买不买？你看他干嘛呀？你走不走啊？车能这么开吗？永远是 这 样的。 说小时候好像很有感触啊，这 电视节目也经常这么演， 要不然怎么能这么逼真呢？ 电视节目是不是这么演的？ 哦， 你主持那个戴面具的节目？ 哎，我段子主持哦，蒙面歌王啊。 说实话，就四十多岁啊，人开始虚，人开始虚了， 这倒实话。 从三十岁起啊，你就不是阴虚就是阳虚了。 哎，刚才这四十，这么会儿十岁就没了。 四十岁你不补吧，虚一补呢过， 还虚不受补了。 您已经是 这十年当中啊，也不知道怎么耗的， 虚怀若补了， 那叫若谷。 对对， 突然冒汗，头晕， 然后就是无名的烦躁，怒火中烧， 就这就别逛商场了。 一身一身的出汗， 就感觉你突然间跟水捞的似的，就人家觉着哎呦这屋子那么冷啊，你就觉得燥热，人家觉得好容易凉了，哎呦快穿棉袄吧，怎么也不合适了。 这时候你是不是特别希望进入一个凉爽干燥的 卫生的空间，是吧？ 宽敞空间。 我终于明白了，你让我上厕所里蹲着去。 这个我就想，你逛累了一定特别想找一个舒服的大沙发，凉快的屋里，然后泡个脚，就做个足疗。 这是想啊， 想吧。但是你在商场里有这种体验吗？有过吗？ 没有啊。 有任何一个人请你坐大沙发吗？ 就卖沙发的请过我呀。您不买您试试。 您试您坐坐坐，大哥您坐着。头你看看，我就知道你得给坐坏了。 这就是套。 没有吧？也没有人递饮料。 是适合那个，您尝尝我这个。 商场里有椅子吗？不一定。 哎呦，这话都让他一人说了。 有时候王大磊都恨不得坐那个滚梯上， 因为那滚梯一动啊，它能产生风， 对，能把 吹凉了， 能把屁股绞在里头。 不，一般都是绞那裤衩子。 太不安全了，你也看过很多危险的视频了，坐也坐不长久。 多近呢，掏点钱找一卖咖啡就行，我费那事。 是你是想进去一看，全谈生意呢， 哎、 这儿500万，那儿1000万，这儿4亿。 好， 王大磊无地自容啊。 我还花了17.5块， 然后人家那拿笔记本苹果的啪啪啪的打，你吧还得跟人拼座，你听人家200万200万，你特受刺激。 哎呦，我是找最小笔生意坐那儿了。 这200万呢， 你在那儿特别有压力，每个月挣80008000的死工资。 可这8000是怎么来的？你是一份主业两份兼职凑在一起8000。 嚯， 越听这一身一身的汗越多， 只能出来了。 到上海了，再逛商场。哎，当然也不是每个商场都这样，可巧你逛的一个商场呢，它就这样。 哎，对了，专门有这么一个储蓄，逛商场逛累了的 老公们。 这怎么储蓄？ 就是说，以前也确实有过那些所谓的男士休息座，还可以打打牌。毕竟那是一些传统设备。现在咱们进入互联网时代。我们要互联网生活家，怎么办？ 怎么办？ 给你先隔离一个小包厢。 隔离， 就说你和那个就是那个挑啊、选啊、砍价啊，然后不停的犹豫那种环境当中隔离出来。 哎，你好，玻璃幕墙，你呀、啊？ 等会儿，你把这话再说一遍。玻璃幕墙， 大家呢、哦、可以看见你。 干嘛？办要参观我啊？ 参观大老爷们在胶囊房里边待着。 你呢？反正也可以跟大家对视， 这都互相看得见。 有时候外面小孩冲着你，哎呦， 你 干嘛逗狗熊呢？这 别着急嘛，里边还大皮座呢，皮座特别舒服，然后真皮的沙发，真皮的座椅，有一个电脑显示屏，游戏的手柄， 你可以坐在这个舒适的座椅里面玩游戏。 对，就说你可以坐在那个手柄上，然后玩游戏。 坐手柄上也不怕硌得慌。 当然你也可以用手机看视频。单机游戏你可以打一些什么拳皇系列、合金弹头系列、三国争霸系列 啊，都是老的经典游戏。 是，不知道王者荣耀什么时候进去啊？ 王者荣耀有手机就行了。 王者荣耀进去的话，那可能就是在休息舱里边可得排队。 对，可以组队嘛，老公们。 有这么一地方怎么了？ 这个就是新研发的电脑。 就是女士踏踏实实玩，你呢又能躲开这个逛商场，对于你来说可能是一种煎熬烦恼的这么一个生活的空间，把它变成你休息， 那当然是好事了， 是不是？ 嗯。 你愿不愿意玩游戏吧？这时候 愿意啊。 那 能不愿意吗？比逛商场强多了， 是吧？ 嗯， 你要打得好的话，可能围观群众还顺着那眼儿里给你放点硬币啊。 我怎么觉得像要饭呢？ 你有没有种直播的感觉？现在很多直播平台都可以打游戏啊，观赏怎么用？你说这样是不是更有动力逛商场了？更有动力给老婆买单？ 我觉得这样的话，更有动力能好好歇会儿。 哎，媳妇儿玩累了，一歇着问你老公呢？你老公呢？我老公那交钱呢？我老公那麦当娜呢？ 麦当娜 就是我老公那买单呢。 哦，好。 洋洋，你老公呢？ 啊，我老公那儿挨骂呢，玩王者荣耀忘了推塔了， 还团灭， 够惨的。 这个老公休息舱啊，有记者就说完全可以升级为一个完美的编码座舱，帮助程序员呢保持专注。目前他们定位呢还是以游戏玩家为主，当然更多的功能呢还在开发当中。 这个休息舱是用玻璃屏幕隔离的小包厢，里面安放了电竞游戏专用的舒适座椅、显示屏、电脑以及游戏手柄等设备。现场的广告牌显示，这个小包厢就是老公休息舱。不过据大家伙反映，单机游戏还可以，就是手柄不太好用，座椅非常舒服，如果能够看电影就是更好了。 啊，也有朋友说了，那万一以后这个休息舱老婆给霸占了，支持自己丈夫去逛街买东西，那不更惨了吗？ 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来大街酒吧里，哎，谁看小猪了？ 小猪， 小猪呢？ 不知道，是不是？ 哦，看来你们还都不知道一个事儿。 怎么 啊？快来快来，看照片，你看、这个海边倒下的这个三撇头发，这个是谁？ 三毛，我是三毛流浪记，在海边的。 这头发、头发被这个海水打湿了，所以看上去像三撇，其实不止三撇。 那有几撇啊？ 四五撇的样子。 也没多出两根来。 这是谁呀、 你看看，你看，在这个泡沫板上睡觉，这个人的姿势像不像李小璐经常在咱们这个沙发呀？软床啊，就单人床啊，这个什么支架摆的这个姿势， 你还别说，比在咱们这儿收敛倒是不少 啊。 还有支架啊， 你是 说这就是他是吗？ 是啊，我认为这就是他呀。 可看不见正脸啊、 是个背影，但是就凭这五撇头发，我就断定是他。 哦，五撇头发，两半脑袋就是他。 毕竟你们就看 您等会儿、两半脑袋是怎么回事？ 两半脑袋，你看他当面，他这当面有一个疤了，两半脑袋。 哦，这么个两半 脑袋。 你管鼻子都叫疤了是吗？ 你管鼻子隔两边叫两半脑袋呀？ 哎，你们俩别吵了，你看看这应小柱干嘛呢？ 这是不是应小柱？反正他这几天我没看着他。你们俩呢？ 没有， 没有。对，我听说是上海边了。 是吗？ 好像是，那天不打电话来的吗？ 哦， 说准备去那哪儿叫什么黄琴岛那地方，不是 秦皇岛？ 对对对，甭管什么岛了，反正就去海边了嘛。 啊， 你看旁边还有几个酒瓶子，可见这个人甭管他是不是小柱，一定是喝完了以后， 一定是穷困潦倒捡瓶子，然后到这儿去饿昏了。 然后呢，泡沫板躺在泡沫板上呢， 泡 沫板又随着海浪飘到了一个海蛎养殖场。 哦。

话。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每天的存在我心房。感觉还存在我心房。